铭记心间，是我幸福的原点。努力拼搏，不顾一切，不知不觉已疲倦。失败的狼狈，无路可退，生活压得我好累。都说男人的眼泪很珍贵，我却变成懦弱的傀儡。男人也有眼泪，哭得伤痛为谁？卸下你的防备，痛快地哭一回。男人也有眼泪，泪是爱的回味，从今不再颓废，勇敢地去面对。勇敢地去面对。